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群岛炊烟流如烟，我迷离场景戏，这轮一下车先飘，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恰似小猫绿衣签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穆英大战宁波镖。要说起来，这个朱穆英能为确实是不平常啊，两柄大锤上下如飞，要力气有力气，要锤法有锤法，但是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他再精在宁波镖面前显着逊色了。人家宁波镖占一个巧字，打起仗来一不慌二不忙，稳稳当当的，那枪出来不发出来，发出来又稳又准又狠。再说他这条枪啊，叫八宝金丝软藤枪，硬中带软，软中带硬，说软起来跟面条一样带拐弯的，说硬起来啪啪一抖硬如钢铁，这就在主将的能为高低怎么使用了。朱穆英不明白，偏赶人家大将喷奔着咽喉一点，朱穆英拿锤往外一架，正好锤头碰到枪杆上的，这枪杆见硬就拐弯了，这枪头子正好打到朱穆英的肩头上头。你想那枪头那是钢铁的，有10几斤的分量，那揍到朱穆英的肩膀上那受得了吗？再说朱穆英一不顶盔二不挂甲，没有防身的东西，故此揍的这个结实就别提了，把小胳膊腿疼的哎呦啪，身子一摘了，当时膀子就抬不起来了，没有办法，是拨马便逃。八辈哪吒一笑并不追赶，与无名的鼠辈逃命去吧，你叫姓常的来，像你们这种人不知谋家一打。朱穆英也不抬杠了，领兵带队败回营盘。哎呦，回去了把军医大夫找来，快快点把八昂子折了吧。军医大夫赶紧把衣服给解开一看，呦呦，肩头上有个大紫疙瘩，这大包跟开花馒头一样，鲜血直流，伤势不轻啊，好在骨头没受重伤，马上给吃了止疼药，肩头给包扎好了。朱穆英是疼痛难忍，跳脚骂，姓宁的 你等着，君子报仇 十年 不晚，也养好了伤再找你算账。他正发愁呢，二路援兵就到了，小撮子虚放 两只人马合作一起，徐芳来到帐篷之中。一看呢，哟，我说朋友你怎么了？别提了，败而归。小矬子，这姓宁的可够厉害的啊，拐弯枪，你注点力，我要不行你也够呛， 是吧？好吧，那咱就试一试。我说殿下，你先好好的将息商政，我给你报仇雪恨。 让队。 再看小矬子点齐精兵2000，来到芜湖关外讨敌骂阵，但殊不重叙。宁伯彪得知报告之后，马上点兵应战，双方裂开旗门。宁伯彪手中停着8把金丝软藤枪，往对面观瞧。再看对面，军兵旗号军装非常的整齐，二龙出水式分立在两旁，没有主将。宁伯彪就一愣，怎么回事？光有兵没将？正在发愣，就听见马前有人喊： 哎，我你往哪儿瞅你啊？小子，你低头看看，爷在这 儿。把宁伯彪吓一跳，马踏踏踏踏倒退10几步，这才看见在马脖子底下站着个小矬子。呵，宁伯彪都乐了，心说没下雨这狗尿台怎么成精了。哎呀，这位长得这个顺劲就甭提了，尖头顶尖下壳，高颧骨缩腮帮，稀不楞登有那么几根黄胡子，小圆眼珠叽里咕噜乱转，斗鸡子眉毛山峰耳朵，穿青挂皂，打着鱼鳞锅腿，蹬着一双洒鞋，在手里头擎着一对铁棒槌。哎呀，宁伯彪心中暗想，这朱元璋名冠四海，没想到朱元璋手下的战将怎么都这模样的。前者来了个磕巴，这者来个矬子，这什么山毛野兽都叫他划着去了啊，就这种人还能领兵带队吗？想到这，用枪一指，呆，对面矬贼，你是何人？ 哎，我当矬人，别说短话呀，哎，我说你这人可够缺德的啊，矬怎么的了？矬就没能耐吗？哎，我说宁伯彪，你不要骄傲自大，今天爷爷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 你是何人？ 嗨，要问我有名有姓，我姓徐，我叫徐芳，在西吴王驾前成神，官拜将军之职。我说你是宁伯彪吗？ 正是本帅。 哎，姓宁的，我跟你打听打听，我听说你是当世的豪杰，了不起的人物，我说你师父是谁，敢跟我说一说吗？ 哈，要提起我老师，赫赫有名，身为四大侠客的首位南侠王爱云。他不提这个名别办，一提出王爱云三个字，小矬子气得脚尖一点地奔奔奔奔蹦起多高的，把脑袋一拨了，闹了半天你是老王头的徒弟，妥了。宁伯彪不懂他说话的含义，怎么叫妥了呢？小矬子徐芳想起一件事儿，在前文书咱说过，他的老师是北侠唐云，是南侠王爱云的二师弟， 唐云教给徐芳能力的时候曾经说过，我教给你能力，将来啊，你要见着你师大爷王爱云的徒弟，你狠狠的给我揍，因为你师大爷王爱云太骄傲了，老自夸其德，说他也有能耐，他徒弟也有能耐，就瞧不起老师我，所以我把徒弟你交出来，要给老师啊争争这口气。徐芳啊是牢记在心呐、啊，没想到今儿个在芜湖关碰上了，哦，宁伯彪是王爱云的徒弟，对对对对，想起来了，好啊，姓宁的。今天咱们是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。来来来，我叫你知道知道爷爷的厉害。徐芳说的是脚尖点地，噌，使了个旱地拔葱，悬起了一丈五六尺高，把冰铁棒槌一冰，搂头就砸。在这呢，宁伯彪一想。人有古怪的相貌，就有古怪的能耐，我不可轻敌呀、啊。比对付朱木英他还注意，马往前蹄，身形一闪，手中的软藤枪往上一架，开，把铁棒就崩出去了，再喊徐芳抓，落在马前，往下一哈腰，马腿把马腿砸来了，他个小有这个方便条件，宁伯彪赶紧使了个冲天一炷香，哎，把铁棒槌给别住，再看一个部下一个马上来来往往就站在一处。咱们说实在的，宁伯彪有点冒汗了，跟这矬子打仗太费劲了，大哈腰还得注意这匹马，不注意就拿铁棒子给削上了。而且这个徐芳一会儿在马前头，一会儿在马后头，喊左就右，滴溜溜身形乱转，往上一蹦比猴蹦得还高，往下一落生喜皆无，十分的灵便，一个不注意非失败不可。因此呢，攒足了精力盯着这个徐芳，枪也注意了，啪啪啪，雨打梨花相仿，上护其身，下护其马，二人打了个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啊。咱们再说金锤殿下朱木英抱着个膀子咧着个嘴，领着一支亲兵在后边观战，朱木英往对面一看，哎，真行，小矬子真灵巧啊，来啊，肋骨给矬子助威。鼓响三通，小矬子一听，哎呀啊，给我助威呢，屁，我的三把劲儿，他更来了精神。宁伯彪呢，跟他战了50余个回合没分输赢，心里暗自着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想着这使了个盖顶三枪，啪啪啪，使了个盖顶三枪，扎咽喉挂两肩，可枪也发出去了，矬子没了。啊，哪里去了？就听身后说话，在这儿呢，在马屁股上站着呢。呦呦，可把宁伯彪吓坏，用眼角余光一看，可不是吗？闹了半天，他从马脖子里钻过去，越过马肚子，在马屁股后头出来了，嘣一蹦，蹦到马屁股上了。宁伯彪大吃一惊，赶紧单手提枪。那一只手回去，哎，使了个黄鹰掐速，砰的一把把徐芳脚脖子给薅住了。徐芳还没等下手呢， 脚脖子让人薅住，心里就吃了一惊。 哎呦！ 再想跑来不及了，再看命不彪，这一轮呢，把这矬子就轮起来了，越轮越快，跟车轱辘一样。小矬子就喊上了：“ 哟、哎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我命不彪，我怎么办呢？ 你把我杀了，把我斩了都行， 可别撒手啊！我就怕摔哟，哎呦，就怕摔哟！” 宁伯彪一听你怕摔，我非摔不可，呜一声抡起来，恶狠狠往地下一摔，你再这么地，一撒手把徐芳扔出去了。那脑袋离地还有二尺多，徐芳腰里一跌，劲嘣站那儿了，没摔着， 没摔着，气死你！ 宁伯彪这个后悔，要知道如此，把他抓住就得了。两人再战，徐芳就盯不住劲儿了。徐芳一看，这宁伯彪真有能耐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有心不打败回去，在元帅的面前难以交令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就听东北方向第三路援兵。常玉春就赶到了，六爷早就听探马兰奇向他报告，芜湖关前正在大战。常玉春命令加快进军，他连营都没安呢，直接奔战场来。一看可不是打着呢，六爷一马当先过来，高声喊喝：“站！徐芳！”还不给我退了下来。徐芳一瞅常玉春来了，心花怒放啊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：“ 来，姓命的， 叫你小子捡条命，搁着你的放着我的，你看看有人收拾你，我们六爷来了。”撒脚如飞来到常玉春的马前，把铁棒槌一放，躬身施礼：“ 迎接六王千岁， 免礼平身。怎么样打的？ 大败而回呀、啊！六爷，这姓令的这小子可太厉害了，没想到芜湖关还出来这么个家伙。 赶紧下面休息去吧，在我亲自临礼。”啊！常玉春马往前蹄，王威贾平左右保护着，就来到两军阵前。六爷掌中横大铁枪，溜身观瞧，他不见宁波彪便罢，一见六爷这暗中喝彩：“好， 哦， 怪不得元帅徐达夸赞他是个英雄。”见其外知其内，见其面知其心，看见宁伯彪的五官貌相，果然是一位英雄。六爷叫好，宁伯彪也叫好，他一听说常玉春来了就助力了。这常玉春名望太大，他早想会一会，因为自己身为主帅坐镇芜湖关没有那个时间，今天常玉春既然来了，哪能错过这个机会呢？有道是英雄爱好汉呐。再看宁爷，把软藤枪往后一背，仔细打量常玉春，就见常六爷跳下马来，身高过丈，面赛滨州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啊！这张大黑脸。天王盔太岁铠，千里一丈青大黑马，掌中这条大铁枪，真是燕军的太岁，活了的金刚，真不亚如三国的张飞重生啊。不过您比张飞长得可好看。看罢多时，宁伯彪暗中叫好啊：“ 宁伯彪想的是一抬腿咯楞挂上金丝软藤枪，冲着六爷一抱拳，对面来的可是常玉春怀远黑太岁吗？宁某不才，礼过缺了。按理说两国的仇敌为什么要失礼呢？这是私情，就是宁伯彪也是练武的，爱惜常玉春是个英雄，对他崇拜。那么常六爷没想到宁伯彪这个人彬彬有礼呀、啊，这倒出乎意料之外，赶紧一抬腿咔嚓把大铁枪挂上，以礼相还。常某不才，还礼了。对面可是宁将军吗？啊，是我。六爷，哎呀，您的名声远震，四海皆闻呐。宁某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，早想拜会，抽不开身，没想今日在芜湖关前与常六爷相见，足为平生三生有幸啊！不敢不敢，宁将军过谦了。常某奉元帅的令箭攻打芜湖关，与宁将军相见。虽然说一笔写不出俩武林，天下练武术的是一家，但是你我各为其主，就得在两军阵前拼命啊。常玉春得罪了，咔嚓一抬腿摘起丈八蛇矛枪啊。这人宁伯彪把软藤枪也摘下来，二人互相一抱拳，开始就站在一处。人的名说的样，常玉春这一来，义军把腰板全拔直了，呵，一个个太阳穴鼓鼓着，腮帮子努努着，胸脯填填着，腰板拔拔着，替常六爷使劲儿。心说没问题，六爷一伸手，手到病除，马到成功。一个宁伯彪算个什么呢？啊，真伸了手，连常玉春都没想到。他就发现这个宁伯彪软藤枪招数特殊，这条枪上下翻飞，光滑闪闪。哎呀，招数跟一般的枪不一样，横着当枪，顺着当棒，棒里套着刀枪的招数，围着常玉春致命之处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果然是招数惊奇啊。常玉春心说，也就是我，要换个别人早就败了，怪不得朱木英和徐芳都不行了，我还要加以谨慎，如果真败了，在元帅的面前没法交代。看来徐达料事如神，说的不假呀。常玉春想的是集中精力，掌住这条大枪也施展开了，平生以来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。宁伯彪偷眼观球，两个人才展开一场血战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说冰糖葫芦儿酸，酸里面它裹着甜。都说冰糖葫芦儿甜，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。糖葫芦好看，它住家儿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。把幸福和团圆连成船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长得高你就看得远，面对苍山来呼唤。气儿也顺那个心也宽，你就年轻20年。糖葫芦好看，它竹签儿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。把幸福和团圆连成船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 关注北京。